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8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善现品第3-2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应如实觉明假法假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明假法假如实觉已不取着色不取着受想行识不取着眼处色处不取着耳处声处不取着鼻处香处不取着舌处味处不取着身处触处不取着意处法处不取着眼界色界眼识界即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若不苦不乐不取着耳界声界耳识界即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若不苦不乐不取着鼻界香界鼻识界即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若不苦不乐不取着舌界味界舌识界即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若不苦不乐不取着身界处界身识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若不苦不乐不取着意界法界意识界即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若不苦不乐不取着有为界不取着无为界不取着布施波罗蜜多不取着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不取着名不取着相不取着菩萨身不取着肉眼不取着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不取着智波罗蜜多不取着神通波罗蜜多不取着内空不取着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无散空本性空相空一切法空无性空无性自性空不取着真如不取着实际法界不取着成熟有情不取着严净佛土不取着方便善巧随着和善现以一切法若能取着若所取着若取着时若取着处皆无所有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无所取着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增长布施波罗蜜多增长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去入菩萨正觉定位 能助菩萨不退转地，圆满菩萨殊胜神通，如是神通得圆满矣。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未欲成熟，诸有情故；未欲严净，自佛土故；未见如来应证等觉，引发种种殊胜善根，既能引发胜善根矣。随所乐闻诸佛正法，皆得听受。既听受矣，乃至安坐妙菩提座，终不忘时，所受法门亦无间断。普与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皆得自在。如是善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能如实觉，名假法假，无所取着。不辞善行，于云何？言菩萨者，即色乃至识，是菩萨也；意色乃至识，是菩萨也；色乃至识中有菩萨也，菩萨中有色乃至识也；离色乃至识有菩萨也。善现答曰：“否也，世尊。”不辞善现，于云何？言菩萨者，即眼处乃至意处是菩萨也，意眼处乃至意处是菩萨也，眼处乃至意处中有菩萨也，菩萨中有眼处乃至意处也，离眼处乃至意处有菩萨也。善现答曰：“否也，世尊。”复次善现，于云何？言菩萨者，即色处乃至法处是菩萨也，意色处乃至法处是菩萨也，色处乃至法处中有菩萨也，菩萨中有色处乃至法处也，离色处乃至法处有菩萨也。善现答曰：“否也，世尊。”复次善现，于意云何？言菩萨者，即眼界乃至意界是菩萨也，意眼界乃至意界是菩萨也，眼界乃至意界中有菩萨也，菩萨中有眼界乃至意界也，离眼界乃至意界有菩萨也。善现答曰：“否也，世尊。”复次善现，于云何？言菩萨者，即色界乃至法界是菩萨也，意色界乃至法界是菩萨也，色界乃至法界中有菩萨也，菩萨中有色界乃至法界也，离色界乃至法界有菩萨也。善现答曰：“否也，世尊。”复次善现，于意云何？言菩萨者，即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是菩萨也，意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是菩萨也，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中有菩萨也，菩萨中有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也，离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有菩萨也。善现答曰：“否也，世尊。”不辞善现，于意云何？言菩萨者，即地界乃至识界是菩萨也，异地界乃至识界是菩萨也，地界乃至识界中有菩萨也， 菩萨中有地界乃至十界缘，离地界乃至十界有菩萨缘。善现大言：佛也，世尊。复次善现，于意云何？言菩萨者，即无名乃至老死，是菩萨缘；亦无名乃至老死，是菩萨缘。无名乃至老死中有菩萨缘，菩萨中有无名乃至老死也。离无名乃至老死有菩萨缘。善现大言：佛也，世尊。佛告善现：汝观何意？作如是言：即色等非菩萨，异色等非菩萨，非色等中有菩萨，非菩萨中有色等，非离色等有菩萨也。善现答言：世尊，若菩提，若萨埵，若色等，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故，况有菩萨？此既非有，如何可言？即色等是菩萨，异色等是菩萨，色等中有菩萨，菩萨中有色等，离色等有菩萨。佛告善现：善哉善哉，如汝所说，善现当知。若菩提，若萨埵，若色等，不可得故，诸菩萨亦不可得。诸菩萨不可得故，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此意中当勤修学。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即色乃至识真如是菩萨也，异色乃至识真如是菩萨也。色乃至识真如中有菩萨也，菩萨中有色乃至识真如也，离色乃至识真如有菩萨也。善现答言：佛也，世尊。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即眼处乃至意处真如是菩萨也，意眼处乃至意处真如是菩萨也，眼处乃至意处真如中有菩萨也，菩萨中有眼处乃至意处真如也，离眼处乃至意处真如有菩萨也。善现答言：佛也，世尊。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即色处乃至法处真如是菩萨也，异色处乃至法处真如是菩萨也，色处乃至法处真如中有菩萨也，菩萨中有色处乃至法处真如也，离色处乃至法处真如有菩萨也。善现大言：佛也，世尊。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即眼界乃至意界真如是菩萨也，意眼界乃至意界真如是菩萨也，眼界乃至意界真如中有菩萨也，菩萨中有眼界乃至意界真如也，离眼界乃至意界真如有菩萨也。善现大言：佛也，世尊。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即色界乃至法界真如是菩萨也，异色界乃至法界真如是菩萨也，色界乃至法界真如中有菩萨也，菩萨中有色界乃至法界真如也，离色界乃至法界真如有菩萨也。善现大言：佛也，世尊。复次善现，于意云何？即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真如 释菩萨言：一眼识见，乃至一识见真如。释菩萨言：眼识见，乃至一识见真如中有菩萨言：菩萨中有眼识见，乃至一识见真如言。离眼识见，乃至一识见真如有菩萨言。善现大言：佛也，世尊。复次善现，云云何？即地界乃至十界真如。是菩萨言：亦地界乃至十界真如。是菩萨言：地界乃至十界真如中有菩萨言。菩萨中有地界乃至十界真如言。离地界乃至十界真如有菩萨言。善现大言：佛也，世尊。复次善现，云云何？即无名乃至老死真如。是菩萨言：亦无名乃至老死真如。是菩萨言：无名乃至老死真如中有菩萨言。菩萨中有无名乃至老死真如言。离无名乃至老死真如有菩萨言。善现大言：佛也，世尊。佛告善现：汝观何意？作如是言：即色等真如，非菩萨；异色等真如，非菩萨；非色等真如中有菩萨，非菩萨中有色等真如；非离色等真如有菩萨言。善现大言：世尊，色等法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故，况有色等真如？此真如即非有，如何可言？即色等真如是菩萨，异色等真如是菩萨，色等真如中有菩萨，菩萨中有色等真如，离色等真如有菩萨。佛告善现：善哉善哉，如汝所说，善现当知。色等法不可得故，色等真如亦不可得。色等法即真如不可得故，诸菩萨亦不可得。诸菩萨不可得故，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此意中当勤修学。复次善现，云云何？言菩萨者，色乃至识增语。是菩萨言：色乃至识若常若无常增语。是菩萨言：色乃至识若乐若苦增语。是菩萨言：色乃至识若我若无我增语。是菩萨言：色乃至识若净若不净增语。是菩萨言：色乃至识若空若不空增语。是菩萨言：色乃至识若有相若无相增语。是菩萨言：色乃至识若有愿若无愿增语。是菩萨言：色乃至识若极净若不极净增语。是菩萨言：色乃至识若远离若不远离增语。是菩萨言：色乃至识若有为若无为增语。是菩萨言：色乃至识若有漏若无漏增语。是菩萨言：色乃至识若生若灭增语。是菩萨言：色乃至识若善若非善增语。是菩萨言：色乃至识若有罪若无罪增语。是菩萨言：色乃至识若有烦恼若无烦恼增语。是菩萨言： 色乃至识，若世间，若出世间赠与，是菩萨缘。色乃至识，若杂染，若清净赠与，是菩萨缘。色乃至识，若属生死，若属涅槃赠与，是菩萨缘。善现大言：佛也，世尊。佛此善现，语意云何？言菩萨者，眼处乃至意处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常若无常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乐若苦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我若无我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净若不净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空若不空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有相若无相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有愿若无愿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极净若不极净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远离若不远离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有为若无为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有漏若无漏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生若灭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善若非善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有罪若无罪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有烦恼若无烦恼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世间若出世间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杂染若清净赠与，是菩萨耶？眼处乃至意处若属生死若属涅槃赠与，是菩萨耶？善现大言：佛也，世尊。不辞善现，语意云何？言菩萨者，色处乃至法处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常若无常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乐若苦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我若无我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净若不净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空若不空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有相若无相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有愿若无愿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极净若不极净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远离若不远离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有为若无为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有漏若无漏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生若灭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善若非善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有罪若无罪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有烦恼若无烦恼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世间若出世间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若杂染若清净赠与，是菩萨耶？色处乃至法处 若属生死，若属涅槃赠与，是菩萨耶？善现答言：佛也，世尊。复次善现，于意云何？言菩萨者，眼界乃至意界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常若无常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乐若苦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我若无我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净若不净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空若不空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有相若无相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有愿若无愿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极净若不极净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远离若不远离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有为若无为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有漏若无漏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生若灭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善若非善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有罪若无罪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有烦恼若无烦恼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世间若出世间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杂染若清净赠与，是菩萨耶？眼界乃至意界若属生死若属涅槃赠与，是菩萨耶？善现答言：佛也，世尊。复次善现，于意云何？言菩萨者，色界乃至法界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常若无常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乐若苦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我若无我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净若不净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空若不空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有相若无相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有愿若无愿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极净若不极净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远离若不远离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有为若无为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有漏若无漏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生若灭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善若非善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有罪若无罪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有烦恼若无烦恼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世间若出世间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杂染若清净赠与，是菩萨耶？色界乃至法界若属生死若属涅槃赠与，是菩萨耶？善现答言：佛也，世尊。复次善现，于意云何？言菩萨者，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赠与，是菩萨耶？眼识界乃至意识界 若常若无常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乐若苦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我若无我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净若不净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空若不空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有相若无相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有愿若无愿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洁净若不洁净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远离若不远离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有为若无为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有漏若无漏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生若灭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善若非善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有罪若无罪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有烦恼若无烦恼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世间若出世间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杂染若清净等语是菩萨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属生死若属涅槃僧语是菩萨言。善现答言：佛也，世尊。不辞善现。于云何？言菩萨者，眼处乃至意处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常若无常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乐若苦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我若无我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净若不净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空若不空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有相若无相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有愿若无愿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极净若不极净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远离若不远离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有为若无为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有漏若无漏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生若灭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善若非善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有罪若无罪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有漏若无漏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世间若出世间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杂染若清净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乃至意处若属生死若属涅槃僧语是菩萨言。善现答言：佛也，世尊。不辞善现。于意云何？言菩萨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僧语是菩萨言。眼处为缘所生诸受 那只一出为缘所生诸兽，若敬若不敬赠与，是菩萨也？眼出为缘所生诸兽，那只一出为缘所生诸兽，若空若不空赠与，是菩萨也？眼出为缘所生诸兽，那只一出为缘所生诸兽，若有相若无相赠与，是菩萨也？眼出为缘所生诸兽，那只一出为缘所生诸兽，若有愿若无愿赠与，是菩萨也？眼出为缘所生诸兽，那只一出为缘所生诸兽，若极净若不极净赠与，是菩萨也？眼出为缘所生诸兽，那只一出为缘所生诸兽，若远离若不远离赠与，是菩萨也？眼出为缘所生诸兽，那只一出为缘所生诸兽，若有为若无为赠与，是菩萨也？眼处为缘所生诸兽，那只一处为缘所生诸兽，若有漏若无漏赠与，是菩萨也？眼处为缘所生诸兽，那只一处为缘所生诸兽，若生若灭赠与，是菩萨也？眼处为缘所生诸兽，那只一处为缘所生诸兽，若善若非善赠与，是菩萨也？眼处为缘所生诸兽，那只一处为缘所生诸兽，若有罪若无罪赠与，是菩萨也？眼处为缘所生诸兽，那只一处为缘所生诸兽，若有烦恼若无烦恼赠与，是菩萨也？眼处为缘所生诸兽，那只一处为缘所生诸兽，若世间若出世间赠与，是菩萨也？眼处为缘所生诸兽，那只一处为缘所生诸兽，若杂染若清净赠与，是菩萨也？眼处为缘所生诸兽，那只一处为缘所生诸兽，若属生死若属涅槃赠与，是菩萨也？善现大人，佛也世尊。复次善现，于意云何？言菩萨者，地界乃至十界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常若无常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乐若苦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我若无我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敬若不敬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空若不空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有相若无相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有愿若无愿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极净若不极净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远离若不远离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有为若无为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有漏若无漏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生若灭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善若非善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有罪若无罪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有烦恼若无烦恼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世间若出世间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杂染若清净赠与，是菩萨也？地界乃至十界若属生死若属涅槃赠与，是菩萨也？善现大人，佛也世尊。复次善现，于意云何？言菩萨者，无名乃至老死赠与，是菩萨也？无名乃至老死若常若无常赠与，是菩萨也？无名乃至老死若乐若苦赠与，是菩萨也？无名乃至老死 若我若无我赠与，是菩萨也。无明乃至老死，若净若不净赠与，是菩萨也。无明乃至老死，若空若不空赠与，是菩萨也。无明乃至老死，若有相若无相赠与，是菩萨也。无明乃至老死，若有愿若无愿赠与，是菩萨也。无明乃至老死，若极净若不极净赠与，是菩萨也。无明乃至老死，若远离若不远离赠与，是菩萨也。无明乃至老死，若有为若无为赠与，是菩萨也。无明乃至老死，若有漏若无漏赠与，是菩萨也。无明乃至老死，若生若灭赠与，是菩萨也。无明乃至老死，若善若非善赠与，是菩萨也。无明乃至老死，若有罪若无罪赠与，是菩萨也。无明乃至老死，若有烦恼若无烦恼赠与，是菩萨也。无明乃至老死，若世间若出世间赠与，是菩萨也。无明乃至老死，若杂染若清净赠与，是菩萨也。无明乃至老死，若属生死若属涅槃赠与，是菩萨也。善现答言：佛也，世尊。佛告善现：汝观何意？作如是言：色等赠与非菩萨。复观何意？作如是言：色等法若常若无常赠与，若乐若苦赠与，若我若无我赠与，若净若不净赠与，若空若不空赠与，若有相若无相赠与，若有愿若无愿赠与，若洁净若不洁净赠与，若远离若不远离赠与，若有为若无为赠与，若有漏若无漏赠与，若生若灭赠与，若善若非善赠与，若有罪若无罪赠与，若有烦恼若无烦恼赠与，若世间若出世间赠与，若杂染若清净赠与，若属生死若属涅槃赠与，非菩萨也。善现答言：世尊，色等法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故，况有色等赠与？此赠与既非有，如何可言色等赠与是菩萨？世尊，色等法尚毕竟无所有，不可得故，况有色等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空若不空，若有相若无相，若有愿若无愿，若洁净若不洁净，若远离若不远离，若有为若无为，若有漏若无漏，若生若灭，若善若非善，若有罪若无罪，若有烦恼若无烦恼，若世间若出世间，若杂染若清净，若属生死若属涅槃。此即非有，况有色等法常无常赠与，乃至属生死属涅槃赠与？此赠与即非有，如何可言色等法常无常赠与是菩萨，乃至属生死属涅槃赠与是菩萨？报告善现：善哉善哉，如汝所说，善现当知，色等法即常无常等，不可得故。色等法赠与即常无常等赠与，亦不可得。法即赠与，不可得故，诸菩萨亦不可得。诸菩萨不可得故，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此意中 当勤修学。复次善信，汝先所言不见有法可名菩萨摩诃萨者，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当知，诸法不见法界，法界不见诸法，诸法不见诸法，法界不见法界。善现当知，色界不见法界，法界不见色界，受想行识界不见法界，法界不见受想行识界。善现当知，眼界不见法界，法界不见眼界，耳鼻舌身意界不见法界，法界不见耳鼻舌身意界，色界不见法界，法界不见色界，声香味触法界不见法界，法界不见声香味触法界，眼识界不见法界，法界不见眼识界，耳鼻舌身意识界不见法界，法界不见耳鼻舌身意识界。善现当知，地界不见法界，法界不见地界，水火风空世界不见法界，法界不见水火风空世界。善现当知，有为界不见无为界，无为界不见有为界。善现当知，非离有为界可施设无为界，非离无为界可施设有为界。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都无所见，无所见故，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与一切法心不沉默，亦不忧悔。所以者何？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色，不见受想行识，不见眼处，不见耳鼻舌身意处，不见色处，不见声香味触法处，不见眼界，不见耳鼻舌身意界，不见色界，不见声香味触法界，不见眼识界，不见耳鼻舌身意识界，不见地界，不见水火风空识界，不见无明，不见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不见贪欲，不见嗔恚愚痴，不见我，不见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如同坐者，受者，知者，见者，不见欲界，不见色无色界，不见声闻及声闻法，不见独觉及独觉法，不见菩萨及菩萨法，不见如来及如来法，不见菩提，不见涅槃。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都无所见，无所见时，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与一切法心不沉默，亦不忧悔。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何因缘故与一切法心不沉默，亦不忧悔？佛言：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普欲一切心及心所无见无得，由是因缘与一切法心不沉默，亦不忧悔。 据寿善县复白佛言，何因缘故，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佛言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普于一切异界及异世界无见无得。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无见无得，应行般若波罗蜜多，为与色无见无得，与受想行识无见无得，与眼处无见无得，与耳鼻舌身意处无见无得，与色处无见无得，与声香味触法处无见无得，与眼界无见无得，与耳鼻舌身意界无见无得，与色界无见无得，与声香味触法界无见无得，与眼识界无见无得，与耳鼻舌身意识界无见无得，与眼处无见无得，与耳鼻舌身意处无见无得，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见无得，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见无得，与地界无见无得，与水火风空十界无见无得，与无明无见无得，与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无见无得，与布施波罗蜜多无见无得，与境界安忍清净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无见无得，与内空无见无得，与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无散空本性空相空一切法空无性空无性自性空无见无得，与真如无见无得，与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无见无得，与四念住无见无得，与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见无得，与苦圣地无见无得，与极灭道圣地无见无得，与四净律无见无得，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无见无得，与八解脱无见无得，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见无得，与空解脱门无见无得，与无相无愿解脱门无见无得，与一切陀罗尼门无见无得，与一切萨摩地门无见无得，与极喜地无见无得，与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无见无得，与无眼无见无得，与六神通无见无得，与佛实力无见无得，与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见无得，与三十二大事相无见无得，与八十随好无见无得，与无妄施法无见无得，与恒住舍性无见无得，与一切智无见无得，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无见无得，与欲留果无见无得，与一来不还 阿罗汉果无见无德，与独觉菩提无见无德，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见无德，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见无德。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无见无德，应行般若波罗蜜多。佛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一切处及一切时，不得般若波罗蜜多，不得般若波罗蜜多名，不得菩萨摩诃萨，不得菩萨摩诃萨名。善现，应如是教戒教授诸菩萨摩诃萨，令与般若波罗蜜多得至究竟。卷第483。